第29集训狗一。 温泉池就在寝宫旁的宫殿里，顾元白来到这里时，温泉池上已经附上了一层朦胧的雾气，泉中的水饮的都是温泉池水，有股天然的硫磺味道，四处染着熏香和烛光，窗外的亮堂日光照亮整个温泉殿，奢华一如皇家风格。田福生正在为圣上褪去繁琐的龙袍，殿外忽然有人通报道： 圣上，薛将军之子薛远求见。 顾元白面上露出冷笑： 终于舍得进宫了。自那日朕同意薛远进宫陪侍之后，直到如今薛远也没有进宫，足足拖了数十日的时间，眼看着再也拖不下去了，才乖乖来了。真是不教训就不乖，不打就不听话。田福生，你说怎么才能驯服一条狗？ 狗？ 田福生疑惑，却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： 别管是坏狗还是好狗，只要是不听话的狗啊，小的都觉得打怕了就能听话了，要是还不听话就饿他几天，饿着饿着拿肉一馋，这不就听话了。 田福生说的是个好办法。 外袍一层层解开，顾元白语气懒散的命令： 让他进来吧。 外头脚步声逐渐响起，薛远高高大大的身材套着刚领到的御前侍卫服，拨过雾气，又在偌大的宫殿中左右跨过好几张门，终于见到了顾元白的影子。带走近了，薛远才知道皇上的身上就只穿着一件明黄色的绸缎里衣了。本来就瘦弱的人看着更加纤细单薄，青丝披散在身后，乌黑的头发引人眼球得很。薛远本身就是易热的体质，周围热气蒸腾，还没走上几步，他很快就出了一头的细汗。雾气蒸腾，薛远停在圣上不远处，对小皇帝问好： 圣上万安。 他话音刚落，小皇帝便侧过了身子，朝他轻轻颔首： 起吧。 小皇帝发冠已经被去掉，黑发映着面容，倒显得以往在薛远面前分外冷厉的面部都柔和了几分。薛远还没见过小皇帝这么柔和的时候，一时之间倍感新奇，多看了小皇帝好几眼。田福生正要拿着圣上的衣物放在一旁，脚底却突然一滑，哎呦一声就重重地倒了下去。 田福生。 薛远三两步上前扶起田福生，田福生扶着腰忍下疼痛，苦笑着说： 嘿嘿嘿，哎，还好薛大人来了，薛大人在这儿，小的也就不逞强了。 薛远眼皮一跳，突然升起了不好的预感： 小的这腰应当是折了，干不了弯腰的活去了。圣上不喜欢沐浴的时候人多，其他宫室都在外头，还请薛大人代替老奴伺候圣上一番了。 顾元白见他似乎摔得不重，面色稍缓： 朕能自己来。 薛远看了他一眼，先把田福生扶了出去。再回来时，顾元白坐在一旁的宽大椅子上，整个人好像都要陷了进去。顾元白虽然要让薛远知道害怕，但还不想以此折辱他。他正要去掉鞋袜，面前就突然蹲下了一个阴影。薛远似笑非笑地单膝跪地，拨去小皇帝碰着龙靴的手，慢条斯理道： 圣上怎么能干这种事？臣来。 薛远给圣上脱去了明黄龙靴，大掌握住了小皇帝的脚踝，慢慢地给他褪去了锦袜。薛远以为顾元白的这张脸已经像个玉人了，结果鞋袜一脱，长在手里的脚也跟玉雕的一样。薛远觉得这脚比他平常戴的那玉佩摸起来还要舒服，他习惯性的揉捏了一下，如此一动作简直是愉悦。顾元白眉头一皱，半点犹豫没有，用力踹了薛远肩头一脚： 放肆！ 薛远猝不及防，被踹得往后一倒，头砸在地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他看着头顶，眼神一瞬间变得晦暗无比。 换一下鞋而已，这就叫放肆。 薛远缓缓起身，重新单膝跪在了小皇帝的面前。他朝着圣上咧开嘴，伸手直接握住了小皇帝光着的那只脚，手里用了力，让小皇帝再也不能挣开来踹他一脚。 圣上，您脚冷，臣担忧您受不住，臣给您捂捂脚，捂热乎了，臣自然就给您放开。 被一个男人握住脚，还被握得严严实实，顾元白沉了脸色，却抵不过薛远的劲道。薛远这完全就是故意来恶心他的。顾元白抬起另一脚，猛地踹上薛远，但薛远已经有所防备，他老老实实地挨下了这一脚。皇帝龙靴底下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不沾染灰尘，他连衣服上都没有留下什么印子，还有闲心撩起眼皮，朝着顾元白轻松一笑。 给朕， 雾水顺着呼吸进入喉咙，呛得顾元白一个劲儿咳嗽。皇上咳嗽的厉害，但薛远却好整以暇地将另一只龙靴退下，扔下了锦袜。田福生早就不在这里，这里也没有别人。薛远看着没有办法挣脱他手心的皇帝，怪异的满足心态升起。这里没有别人，而小皇帝一个人明显抵不过身强体壮的薛远。薛远咧开嘴笑，几乎有一种自己在做主欺负他的感觉。咳嗽声渐渐停了，胸口起伏，顾元白的眼神越来越冷静。等他恢复平静之后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 很好，薛远。 是那日罚了薛远时说的一句话。薛远的笑容不停，他故意划过皇帝的脚心，缓声道： 臣怕圣上受了寒，乃是一片忠心。 哼，忠心。 顾元白点了一下头，唇角冷笑，下一刻高声喊道： 来人。 殿中忽然闯进了数十名侍卫，带头的正是侍卫长。他快步走到顾元白跟前，沉声道： 臣在。 顾元白要从薛远手里抽出脚，但这个时候了，薛远都还敢不松手，顾元白都要气笑了。 哼，给朕放开你的手。 薛远这才笑眯眯地松开了手。圣上赤脚走到了池边，转身冷眼看着面上带笑的薛远。 将他扔下水。 侍卫们未曾有分毫的停顿，下一瞬就动了起来。他们将薛远扔到水里，其中又有四个人跳下池子里按住薛远，防止他逃窜。薛远分毫不挣扎，还直直地看着顾元白，就跟在期待着顾元白能做什么一样。顾元白能做的事情多了，未来摄政王被压着头沉在水中，直到呼吸不过来气才被猛地扯了起来。来回数次，殿中只听得水流激烈晃动的声音，薛远头上的发梳散开，呼吸粗重，直到顾元白觉得够了才让人停了下来。顾元白走到池边坐下，缓缓道： 薛远，舒服吗？ 舒服啊。 薛远呼呼地喘着粗气，他双眼泛着红血丝，嘴角一扯： 圣上泡过的浴汤，臣自然觉得舒服。 顾元白脸色一沉，薛远就是来故意恶心他的。薛远当然是故意恶心他的，摸了一下他的脚就这么生气，都是男人摸一下怎么了？他薛远也不喜欢男人行吗？小皇帝不喜欢被人摸，偏偏他薛远也忍不了气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